看海，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我掩埋。 某个阶段你会发现有人只把你当人脉，朋友开始有隔阂了，有人恶意重伤你，有人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才会想到你。如果不想成为讨厌的那种人，就不要做跟他们同样的事，对喜欢的保持热忱，对合拍的人保持联系，学会分辨，不过多理会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被影响心情。 像是和一个只能跟空气说话的人。沉默的露台上，你只想着心里的人，寂寞变成了一种体温，陪我在自夜无梦的时分，没有你的黑夜有一点深，找不到可以拥抱的灵魂，想念变成了一种体温，燃烧在凌晨三点零世界，只有呼呼的风声和一个只能跟空气说话的人。你怎么能够走得那样狠，让我的心从此孤单的很，我们的爱情也没有了体温，寂寞变成了一种体温，陪我在自世界，只有呼呼的风声和一个只能跟空气说话的人。 总迷途，舍不得你哭，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，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，如何证明我